It's 2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发现连接世界的入口。Interesting story today. 发现英语学习的秘密。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十年英语教学，专业中外团队，听说读写练，全方位课程设计，经典口语，地道发音，最简语法，听力阅读，英语 PK 台，有趣的免费英语课，带你精雕细刻学英语。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为每一个学英语的你打造的专属课堂。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周一到周日2:00晚10:00，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每日课堂文本推送，全国听友直播互动，海量学习干货免费下载。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攻克语言，连接世界， 学英语靠自己。这里有良师，这里有益友，与懒惰分道扬镳，与学习相濡以沫。 Practice makes perfect.Let's go!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老友记900句课程，欢迎我们的嘉宾 Henry 老师。 Hello, hello everyone, how's it going?Today is, what is it, 女王节。 哇，这一下在您这儿就档次就提升了。 档次就提 升。您尊敬妇女。 Yes. 尊敬女生。 Respect women. 非常的尊敬 女生。What a wonderful day. What a wonderful man. Yeah. 今天啊，这 Henry 老师是迷之体质，又赶上了一个节日。 Yeah. 三八国际妇女节在这里，老师来祝贺我们所有的女同胞们。 Yes, well, happy, wonderful holiday. Yes. I hope you guys have the best day ever. All of you, 女生们 congratulations on being women. 哇，我觉得你真的好高姿态啊，好暖男啊，实际上啊。 No idea what to say. Thank you for being wonderful and beautiful. And awesome. And awesome. 好，感谢大家啊，也感谢这个所有的女性朋友们，一直以来你们都这么完美。 Mm-hmm. 这么棒。 Yeah. 好，受到老师的节日祝福了哈。我们在工作在学习当中呢，一起来过这个三八节哈。今天咱们继续说一说老友记的课程 ,Ross 的职场。Mm. 好，今天这个职场咱们说什么呢？Ross 呢要应邀到一个地方去参加什么国际古生物学的一个演讲。 Yeah, there's a conference there, right?、Mm.然后一般这些 conference 呢，他们就会想要找一些比较好玩的地方啊，不然就没人想去。 对，找一些什么度假圣地啊，阳光沙滩的地方啊。 Right. 当然，这是比较专业的一些 conference，、 sure. 业内的专家们都汇聚一堂。 嗯， 大家开始讲讲这个发现啊，讲讲那个发明、 嗯， 因为他们是研究恐龙的， yeah. 所以他们应该叫古生物学家。 I have no idea what the Chinese is. 叫什么 ？Paleontologist. 就是他了。 I know the English. Paleontologist. Yeah, paleontologist. 好啊，就是这个词了。然后呢，他要邀请他的朋友们跟他一块儿去啊，因为他要发表演讲。 嗯， 他想他在上面讲的时候，哎，他的朋友们都在下边听着，要给他鼓掌。 对啊，对啊，多好啊， 多好啊 ！You want your friends to be there for you. This is friendship. This is friendship. 这才是友谊嘛，是不是？然后没想到，当他把这个请求一提出来的时候 ，Chandler。 就说不要，我们应该大家都特别忙。We're all very busy that day. 我们可能会因为家庭的原因、身体的原因等等，没有办法前去的。 虽然我们都不知道那一天是哪一天，可是我们大家那一天肯定很忙。 一定有别的事情。 一定有别的事情。 Ross 很无奈地说，是在巴巴多斯岛。 大家就突然间有空了。 然后一秒钟的时间都没到，大概就半秒钟吧。 嗯哼。 所有的人态度全部转变， 都变了， 立即答应了。 就是哇，特别想要听你讲座， 秒同意，你是最重要的。 对 ，friendship is everything。 我们去定了，马上买票，收拾行李，这就走。 Yeah, 家里什么大事都可以放下。 对啊， 马上走。 对啊，为了支持你，您， 为了支持您，您的演讲就是我们的演讲。 对。对对，您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We are all together in this. 对，所以今天的这个情景好玩吧？好玩极了。 Yeah, it's really cute. 其实这个情景也莫名有点匹配这个 International Women's Day. Yeah. 有点匹配。 Yeah. 谁的地位最高啊？是不是 ？Women， 谁顶半边天呢 ？Exactly， women， 对不对 ？Women， 您的快乐就是我们的快乐。 Yeah， thank God for women。 您的幸福就是我们的幸福，您快乐，所以我们快乐。 Yeah， 好，就是这个，一会儿来听情景，可好玩了。 Mm-hmm. 来，咱们来看看这周的学习问题。 嗯、mm-hmm. ， 第一位来自李鹏霄，他说：“我是一名英语老师， mm-hmm. 但是有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 mm-hmm. 关于发音浊化的问题。”啊，有两个单词，您看看，一个叫做 squire 啊，骑士身边的那个护卫啊，叫 squire， 嗯、mm-hmm. ， 一个叫做 sky 天空。老师，那个菲律宾的老师啊，他读这音的时候不浊化， 嗯， 可是大部分字典呢都浊化了， 嗯， 那我就请教一下 Henry 老师，到底浊不浊化？ 对，浊化就是 S 这个摩擦音后面出现的清辅音、爆破音呢，都会浊化的，特别少的情况下是不浊化的。OK， 可是所以如果你见到这个规律呢，一个 S 连到一个 K 的音，这个 K 几乎肯定是浊化成一个 G 的音。OK， 就这么简单。 百分百浊化，必然是要浊化的。 嗯 ，squire， 嗯 ，sky，yeah，squire，sky。你没有听到任何人读天空读成 sky 吧 ？sky， 对，这就特别累。嗯，因为这些摩擦音，你在送气，直接连到一个爆破音的时候呢，浊音都是比较好的，比较容易让你直接连发，就是 sk，sk。如果你非得发一个特别轻的这轻音的爆破音呢，那你得停然后再爆破 sky sky， 然后这样就特别别扭，所以就是英式口音、美式口音这方面是一致的，都是发一个浊音。 嗯，好的，问题简单了。第二个来自三只小猪的萌粉，哎，老师啊，嗯，我看过一本书啊，这个书的作者呢叫做 Clarence W. De Silva。 哟，这名儿挺长的，长，那就问老师了，这个姓名的姓是哪部分呢？ 是 De Silva。 哦， 对，虽然中间有一个空格，可是这整个就是他的姓名。 哦，嗯，是这个 De Silva。 嗯哼，对， 是这个。 对，这很奇怪，因为以前就是欧洲就是起怎么说姓名的方式呢就很简单，就是你是哪一个村来的，所以有一个村叫 Silva， 然后 De 呢就是 of 的意思， of， 所以就变成比如 HenryOf Silva， 就是 Silva 村来的 Henry。 所以现在呢，就比如那个 Leonardo DiCaprio 也是一样的， 嗯， 那是意大利的方式，所以他写的是 Di， 然后再来一个 Caprio。 然后法语也有的，有一个 De 然后一个 D， 然后再来一个单音号，然后再来一个名字，这样的，所以这个传统是有的。 是的，以前我们也曾经提到过，那种什么 DIDE 呀，啊，都是以前在古时候的时候，可能之前吧，很早以前了， 对，很早以前 的那种表示 of 之类的意思， of， 对 啊，就是谁家的哪个村儿的。 对，因为这些语言就是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都是来自于那个那个拉丁语的，对吧？所以拉丁语有这个，所以就很相似了，就是 de de。D 都有， 嗯，这个问题是带领大家长知识啊，因为以后你可能会遇到很多的阅读当中这样的名字。 Yeah. 第三个问题呢，来自 Rachel， 这有意思了。哎呀，我在我们那些家长群当中啊，和所有的家长哇讨论的非常火热。有这么一个句子说，猫呢沿着墙走，沿着墙跑 啊，沿着墙跑。 The cats are running 什么 the wall， running 什么 the wall？ 答案有三个，第一个是。On the wall，第二个是 across the wall，第三个是 along the wall，这方面呢我只能请教我的偶像 Henry 老师了。 okay. 如果我的问题能被选中，我回答正确了，我就能在家长群里闪亮登场，发布权威答案了。 太帅了，可以，没问题。答案是 along the wall， 沿着墙， 我们会说 along， 对，这个就是你要想的，就是离这个墙特别近，可是没有碰到它，就是沿着它跑，对吧？这就是用 along。如果你用 on the wall， 那就是猫的四只爪子都碰到墙，然后这样跑，然后地球的吸引力是对它没有影响的这种感觉， 就飞上墙了， 对， 飞猫了，成了。 那这个，所以这个是就特别明显的是四只 爪是四只爪子都是碰到墙面的。那这个 across the wall 呢，也是差不多一样的意思，可是重点不是它的爪子怎么样，而就是过了这个墙，从这个墙的这一面到了那一面，可是也就是碰到墙跑的，所以也不太适合。 along 就是你想要的词儿。 好，沿着墙根跑就是 running along the wall。 好，您可以去闪亮发布答案了啊！ Yeah. 记得推荐一下咱节目啊。第四个也是填空题了。They waved the white flag 啊，他们呢摇着白旗啊，作为一个什么 of submission 呢？ 啊，这个就是 sign。A sign of submission. Sign 和 signal 哪个合适哦？ 就是因为一个 sign of submission 这三个字的组合很常见，所以就是大家就会用 sign。虽然就是逻辑上对，就严格的考虑呢，两个都通 ，sign 跟 signal 都对。甚至于你说 as a signal of submission， 也没有人会意识到，就是哎，怪怪的，没有人会这样感觉。可是大部分第一个反应呢，大部分人们第一个反应就是用 sign of submission。 而且是个固定搭配吧，sign of submission。 对。 同时 ，gesture 是不是也可以用呢 ？gesture 这个是它比较低调 ，gesture。所以就是在这种情况可能就不会用了，因为这个还挺直接的，就是白旗谁都知道是跨文化的，就是啊，我们认输了， 投降了， 对，投降，你赢了，不打了，回家了，收工。然后这个就不太适合用 gesture， gesture 就是一个小的动作代表一个更大的东西，可是这个就很直接了，这个动作很大，对吧？ 哎， gesture 它是一种比较外交的那种姿态，语法上也没有错误， 没错， 也可以这么说。sign, signal, gesture 应该都可以、最好的是 sign。 Yeah, 最好的就是 sign。 好，这周的问题就这样了哈，咱们来进入到老友记的 四只爪子。 四只爪子。 Yeah, it's like a 绕口令。 来一遍吧。 四只爪子，爪子。 四只爪子。 爪子。Okay, I'll practice that at home. No problem. 好的。Ross 被选中在国际生物学研讨会上担任主要的演讲者，他邀请老友们都出席，然后发生了什么呢？ You guys,、Hi. Guess who's up for keynote speaker at the National Paleontology Conference? Chris Bailey. Yeah, right. When was the last time he made a submission deadline for an abstract? Well, why are you laughing? Just seeing what it'd be like to be a paleontologist. It's fun. Yeah. So you're up for keynote speaker? Yeah. Who's making the decision? Professor Sherman. Yeah, I'm meeting with him today. No, he's a pretty tough guy to impress. Yeah, well, I think I know how to dazzle him. Oh, you're not going to do a magic trick, are you? No. Hey guys, wait a minute, you guys. Oh, I want to ask you something. I may get to speak at this paleontology convention. If I do, I'd love for you guys to come and hear me. I think I can safely say that we all have family issues, work stuff, and or are sick. It's in Barbados. But you come first. I'm there. 来得好快啊。 Yeah. 秒同意。 对。这就是 friendship. This is friendship. This is friendship.、 不怕拒绝别人，然后同时呢，也不怕别人知道你真正去看他讲座的目的是什么，这才是真正的 friend. 对， 对吧？ 鉴定完毕。 Right. True friendship. 就是这样的。好，我们来看这里面其实还有些很多的笑点啊，隐藏这些笑点的。来看 Ross 是怎么说的。 OK, 他进来的时候看到 Charlie, 然后 Joey, right? Charlie 跟 Joey 就坐在那边特别You know, happy, 亲密的、哦、 对，特别亲密的。 我们补充一下，这个 Charlie 是一个黑人的女星。在那集里面，她好像，我记得她好像是 Ross 的女朋友，不是吗？她先是 Joey 的女朋友。 Joey 的女朋友，然后可是 Charlie 跟 Ross 是同事， 同事， 他们两个都是 研究， 对，然后都是那种就是比较高 education 的。高学历的 教育者。 对、啊、对，就是一辈子都在这一个教育系统里面 的那种， 可能做研究啊， 对， 是不是 讲座啊，然后就是科学家们啊什么这类的。 明白，他们是一伙的， 他们是一类人。然后 Joey 呢就那样的嘛，对吧，笨笨傻傻的，呆呆的，有一点帅， 对吧？然后，所以就是、 哎、人也可以好吗？ 嗯嗯哼 ，yeah yeah， 还是个好人，反正是个好人 ，right？ 给他发个好人好怎么说？好人卡， 好人好人卡。 对，那 Ross 进来的时候呢，他们两个那个 Joey 跟 Charlie 呢就很亲密的就坐到那边， 像聊天啊，说说悄悄话呀、 yeah. 之类的。 然后 Ross 就说进来就跟 Charlie 说 ，Guess who's up for keynote speaker at the National Paleontology Conference？ 哎呦，您说这个 who's up for 是什么意思啊？ 啊、就是轮到谁有机会 哦， 可以这么说吗？ 谁被选出来了？ 嗯，可是还没确定。OK， 可是就是你已经就是我们会有一个词，英文叫 the short list。 短名单， 对，就中文有这个说法吗？ 没有。 OK， 所以比如公司，上面的领导呢，就只有那么几个位置，对吧？然后大家在下面呢，都很用功努力，然后就看着这个人，因为他年龄最大的，很快就要退休。他退休的时候呢，他的这个职位是谁的呢？对吧？然后剩下的老板们可能就会讨论，然后就说啊，我们好像有十个都不错的，那我们现在先做个决定，我们选上三个。就是有机会真正做这个职位的，这就是一个短名单。 被提名了， 嗯， 被候选了。 对，可是这个就是还哦，是候选是吗？ 嗯， 哦，不错 ，OK， 那就这个时候呢，就是看这三个人的表现了 ，OK， 这就是一个 short list，OK，、okay, 然后就从这三其中选一个。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我是一个 short list 的人呢，我就可以说 I'm up for a promotion。 哦、oh, 嗯、我已经是被候选了。 对，所以就是我有这个资格，我已经轮到我了，也有时候也有这个用法。 那、嗯啊、咱们说以轮到为准吧。 对，可是不见得肯定。所以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OK? 所以他就说 ,Guess who's up for keynote speaker at the National Paleontology Conference?、 嗯、已经向前站了一步了。 嗯哼。 是不是猜是谁？ 对啊，猜是谁。 那什么叫 keynote speaker? Keynote speaker 一般就是那个主要的讲座了、 哦、主要的演讲者。 对 ,keynote addressed,、是 address 是最重要的那个。 最重要的那个、嗯、最主要的那一个。 嗯嗯、 这个 national 就是 国家 的、national。 全国的。 全国的。 嗯嗯。 Paleontology? 这个 paleontology。 对 ,paleontology。 paleontology。 对，这个就是那个恐龙学。 哎，恐龙学或者说古生物学。 啊，古生物学。 其实也就是恐龙学了。 不就是恐龙吗？ 对。 都是恐龙。以前还有什么东西？树。没有，就只有恐龙。对、啊、 还有什么？ 他们都不留骨头的，所以就是恐龙学。 恐龙学的大会和会议啊， 对 ，conference。 我、猜谁已经被挑选出来哈、啊，在这个全国的恐龙学会研讨会上， 对、 担任主要的演讲者呢？ 对， 好 ，Charlie 这个时候，因为 Ross 是对 Charlie 说的， 嗯哼， 这话题只有他俩了解， 对，所以 Charlie 就Kurtz Bailey， 哎，就。指了一个人的名字、 嗯、对，然后这个人我们大家都不认识， 都不知道、 这就是 Charlie 跟 Ross 之间的一些我们会说 shared experience、 嗯、他们之间共有的经验、 okay? 对、然后这个时候呢 Ross 就说他怎么说，他就说 yeah right， 这怎么说啊 yeah right、想得美、 嗯、才怪呢 才怪呢啊，才怪呢，然后就说 What was the last time he met a submission deadline for an abstract？ 他上一次哈met a submission 就是提交， 嗯， 提交什么 deadline abstract、是一个论文的摘要吗？ 就是论文的开头的那一段 那部分摘要吗、 对 ，OK， 摘要。 好，那 meet deadline 就是在期限内， 嗯， 对吧？ 对对。 那 meet a submission deadline 就是在提交的期限内， 对，提交了一个摘要 。他什么时候在最后期限前提交过摘要的？ 对， 这什么意思？说他 有什么时候，他有哪时候按时 交过作业的 摘要？对，所以怎么可能是他？然后这个呢，就是剩下的人还是听不懂的。OK， 因为就是他跟 Charlie 之间的一个 shared experience， 就好像我们两个人在说另外一个我俩认识的人。 对啊，对啊， 他怎么样了？那。大家听友们根本就听不懂， 对啊， 对不 对 ？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 对 ，exactly。然后这个时候他们两个都笑了，他们两个都哈哈哈哈哈哈。然后剩下的人就很尴尬， 嗯， 所以这就是一个英文我们叫一个 inside joke。 嗯，这个里面的笑话。 对，然后这个就是只有在这一些人的人群之间才能懂这个笑话的，是一个 inside joke。 所以 Ross 跟 Charlie 的这个关系呢都是已经有 inside joke 了，然后一般是就是比较亲密的一个 relationship 一个关系才能有这种笑话的。 嗯， 可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到 Joey 同学也坐在那边哈哈哈哈跟着傻笑， 毫无违和感。 对， 跟着他们三个一起笑得可开心了。 对，他也哈哈哈哈，他完全不懂，可是他也想要参与，因为他感觉他跟 Charlie 才是一伙儿。 对啊对啊，然后突然间另一个男人进来，然后跟他的女朋友聊天，然后他们两个都在笑，一个他想不出是什么东西，所以他也就哈哈哈，对啊对啊，我也懂，我也觉得很搞笑，很 Kurt Bailey。对，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感觉。 就是看视频的时候会觉得很好笑。 对，你就能懂了，就是这种感觉，这是一个全世界的人都有经历过的一种感觉。 哎，我们可以来听一下这种笑声， 听一下 很好笑。 Guess who's up for keynote speaker at the National Paleontology Conference? Chris Bailey. Yeah, right. When was the last time he made a submission deadline for an abstract? 听到了吗？ 听到 Joey 在后面。不知道就是发生什么了， 而且他俩的笑也笑得很搞笑。 Yeah, 他们两个都觉得特别搞笑，剩下的人都听不懂。 我觉得他们俩应该有点笑场、 Maybe. 应该在笑 Joey 要跟着演这一段很难演的。是不是？ 对啊，那这个时候 Ross 就看着 Joey， 然后他就说 Well, why are you laughing？ 你笑什么呀？ 对，你笑什么？你根本听不懂。 你笑什么呀？ You don't understand. 跟你有关吗？ Yeah, what are you laughing at? 对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第一个 连读， 第一个连读了，对啊。所以就是 Why are you laughing? 就是一个问题哈、啊 对，很简单的一句。哎，然后它这个就是 why 跟 are 呢，大家要注意它的实际发音是 wire。OK， 其实这个发音跟你说就是 W-I-R-E 这一个字的发音是一样的啊、就是 wire，OK，、okay? 所以就是没有人真的会说那么官方的 Y-R 这样，就 wire，OK，、okay? 连着发，然后后面呢 you laughing 就没有什么变化了，这个就比较简单。可是我们注意听一下，就是Ross 他说的时候呢，他的重音在哪儿？OK， 它的重音应该是在 you 上，我刚刚没有注意的听这个重音在哪儿。可是这个时候呢就是你在笑什么，中文也是会这么说的，对吧？所以它就是 why are you laughing， OK， 应该是有一个重音在 you 上，就是你笑什么笑，你不应该笑的，你又听不懂，你假笑， OK。 所以这个 you 呢就会加一点这种感觉， why are you laughing， why are you laughing， 强调的是 you， 嗯， 你笑什么呀？ 对，在这种语境中应该就是强调 you 的，正常情况下就是 why， OK， 可是这个就不一样了，不正常。 这句话因为简单，所以我们跟着老师把这种感觉读出来。 OK， why are you laughing？ Why are you laughing？ Why are you laughing？ Why are you laughing？ Why are you laughing？ Why are you laughing？ 嗯，对，就是这么说的。 刚才你说的那个特别好，说了一句就是很真实的那种，你为什么笑啊？ 对， 你是怎么说的？ 你笑什么啊？ 你当时是怎么说的？ 我忘了，我当时说什么？ 说特别好。 说特别好吗？ 对，再来一遍。 你笑什么？ 英文啦。 哦、oh, ，Why are you laughing？ 就这意思。Why are you laughing? Why are you laughing? 就感觉你，大家想一想一下哈， 对， 两个人在那嘻嘻哈哈的笑，笑得特别开心，突然间看见另外一个不相干的人也在笑， 对、啊， 立即脸色一收， 对， 说你笑什么呀？ 你笑什么？ 跟你有关吗？ 对，没人跟你说话，你喝你的咖啡， 就这个意思，一下子就被踢到外边去了。 对啊，踢到外边去了。 Joey 这个时候他说， 他就他也尴尬，他就 just seeing what it be like to be a paleontologist， 我就是看看，我就是感受一下啊，就是 seeing、就是我瞧瞧， 对 ，what it would be like， 这个会怎么样？ 嗯， 当一个 paleontologist, to be a paleontologist. 当一个恐龙学家会怎么样、嗯、 对，所以他就说，对啊，我只是在体验一下、 哦、我感受一下了。 对啊，体验一下感受当一个恐龙学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对啊，假装我就听懂了。 对啊， 然后我就笑了。 对啊，然后他就说 it's fun. 挺好玩的，很有意思。 对啊对啊，当一个恐龙学家还挺好玩的。 挺有趣的。 对啊，挺有趣的。 哎，这第二句连读啊是最短的。就三个单词、 这个、对，这个就适合我们新进来的同学因为就是学这个实际发音的规律呢，就是我经常会强调，我们点评的时候也说，就是气流要一致，要一直送出来、嗯、这两个字呢简单，可是中间也不会顿，让大家听一下，就是你从这个 it's 的这个 ts 到 fun 的这个 f 中间气流呢是不断的，你听一下 it's fun,你有没有听到？就是中间没有断的 ，It's fun， 所以大家要练习，不要发成 It's fun，It's fun 这样说话呢，会非常一字一顿 ，OK。然后这一个两个字的句子呢，就是没有别的可练了 ，OK。这大家就练气流一致，你发呲的时候呢，一直送气，呲，然后下唇轻轻的碰到上齿，就进入到一个 F 的这个音了 ，It's fun。It's fun, it's fun, it's fun, it's fun, it's fun. It's fun, yeah. 就这么说。 It's fun. It's fun. It's fun. 所以大家注意，然后就是这个气流呢，中间千万不要断 ，OK? 要从这儿开始练习练出来的。 这个小短句子，就是要大家练习中间气流不要断。 对， 不要读成 it's fun。 It's fun, it's fun. 这样就会听起来特别别扭 ，OK? 对方会觉得一点都不 fun。 对 ，OK。 你看这个英文读音啊，跟那个日语的读音还真的有点不相同，还日语就那个断句比较多一些，这词与词之间的空格比较多一些， 比较多嘛。 他们就是断的比较多，比如说 We are friends， 哦， 对吧？ 对， 会这么说。 对对 对, 对， 你看这个 对 ，It's fun， 对， 可能会这么说。 很多的亚洲的语言都是这样的， 哎，断句比较多， 对，会比较多。 所以英文啊，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挑战了。 对， 气流要一致、 啊，不一样，气流得一致。 哎 ，It's fun， 嗯哼。 好 ，It's fun， 不是吃饭啦！你看你们就能听成吃饭， 吃饭， 我们怎么都没听成吃饭呢？ 完全不一样，歪头同学， 是不是？ 吃饭 不能啊，不能、嗯嗯。好，继续往下看了哈。Charlie 就、这女孩就说 啊，他们两个就不理 Joey 了，就继续自己聊了，就把他就是通过他们的这个忽略，把他踢到外边， 完全被忽略了。 Charlie 就说 ：“So you're up for keynote speaker？” 啊，所以你。你当选了，你当选这个 keynote speaker 了吗？ 就是你当选就是肯定的吗？ 你没选上了、轮到你了。 就是就是英文的这个呢，还会带一点不太确定的这个说法。OK， 所以这大家也稍微注意。中文好像就没有别的说法了，可是英文的这个不见得肯定。OK， you're up for keynote speaker。然后他就问 ，Who's making the decision？ 谁做的决定啊？谁决定的呀？ 对啊。谁要做决定的？ 好，这个也是日常生活中的特别常用的一个句子。 对，所以这个 Who's making the decision？ 这里呢，就是大家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 zhen 的这个 zh 的音。OK， zh 的这个音，很多的学生喜欢发成日。OK， 卷舌的这个音，可是它比较像一个虚的这个 sh 的音。OK， 它的嘴型跟虚。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你的舌头其实是平的，它不是一个翘舌音，像日 ，OK， 它就是平的，嘘 ，OK， 所以你说的时候呢，就是 decision， 你可以暂时先用一个嘘的音代替这个日 ，OK， 这样呢，你说的时候呢，就是其实不会导致任何口音的，大家都听得十分清楚。以后呢，你可以再加一点这个浊音进去。可是如果你现在一开始就想要练这个日的音呢，很有可能不知不觉就用中式的日的发音。然后这样呢，你说快就变成 decision， 然后也许对方就听不到这个日的或者这个日的音了。所以这一个句子呢，就其实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除了这一个音以外。OK。Yeah. 好， 所以整个句子我们来说一下 ，OK? Who's making the decision? Who's making the decisions.、 Mm. Who's making the decisions? Who's making the decisions? Who's making the decisions? Who's making the decisions? 对，所以这个 sh 跟 she 的这个 sh 是一个音，暂时用它代替这个 z 的音。如果你发的、比较别扭 ，OK。 好好好、yeah. 这个句子的关键就是 decisions、 嗯。Decisions. Decisions. Yeah. Yeah. Yeah. Yeah. 谁做的决定呢？ 然后 Ross 就回答 Professor Sherman 啊，又是另外一个教授了。 嗯 ，Yeah. Yeah. 然后就说 I have a meeting with him today. 哎，我今儿要跟他。怎么样？ 开个会， 开个会，啊、哎 ，have a meeting with somebody，、 嗯、 这句型记一下吧。 对， 跟谁开个会？ 嗯嗯， 好，这是第四句连读。 对，那这个 I have a 啊，他就说成了 I've a。OK， 所以这个比较少见。一般我们说我有一个什么东西，我们还是会分开的。I have a 这样说的。可是他好像就直接说 I've a。OK， 所以这个缩写的方式针对我有一个。比较少见，可是没问题，我们就按照他的这个方法 ，OK。所以这个 I've 就直接连到 of 了，连读 I've a meeting， meeting 的 t 我们就浊化成一个的的音 ，I've a meeting with 跟 him 呢，我们要把 him 的 h 的音省略，然后再连读 with him，I've a meeting with him。Today 就没有变化了。 Oh, 嗯、I've a meeting with him today. I've a meeting with him today. I've a meeting with him today. I've a meeting with him today. I've a meeting with him today. I've a meeting with him today. I've a meeting with him today. 对 ，Ross 就是这么说的。 也这句话也简单，在日常生活中办公室用的可多了。 嗯、 我跟谁谁谁跟哪个同事要开个会。 嗯嗯。 啊、I've a meeting with someone. 嗯，对。I've a meeting with him today. 好 ，Charlie 就说啊，他这个人， 嗯， 哇，很难去怎么样？很难去 impress. 这个词好难解释啊，中文 打动打动 啊、是吗？打动。这个情况用打动我觉得很好，嗯，有时候不见得 说服、 嗯、对，嗯， 很难留下深刻的印象，很难取悦， 就这个，对对，深刻的印象，嗯， 深刻的印象、 嗯 啊、 这个比较适合。 好， 大部分情况下就是这个意思的。 He's a pretty tough guy to impress. 他是一个很难去让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 对对，就是他很严格这方面啊、他懂得很多，所以很多的东西你说给他听了，他就直接、然后就走了。他是一个那样的一个， 直接就把你无视了， 对，就是 秒杀了。 嗯、你 ，you're not worth my time 的这种感觉、 嗯，你都不值得我花时间了。 对 ，he's a pretty tough guy to impress。 所以一个人很 tough， 就是说一个人很不好搞定。 嗯哼， 很不好搞。 Yeah。 To impress， 对 ，to 取悦他， 取悦是吧？ 啊， 嗯， 也可以。 Yeah。然后 Ross 就说 ，Yeah, well, I think I know how to dazzle him. 哈，可是我知道，我认为我知道怎么样去 dazzle him. Dazzle 这个单词是 啊、，dazzle 这个词好难解释啊。我也不it's almost like 我在你面前会哎，你知道那种就是就是春节你会烧一开，然后他就是一直发那个 sparks 的那个东西。Do you know what I'm talking about？ 干嘛？那不就是放个小烟花吗？ 就手里拿着可以挥的，小孩子们都喜欢。 就是那个小烟花嘛。 然后就一直 烟花棒嘛。 是吗？是吗？然后他就一直发那个。 就是闪闪亮亮发光的那 种。对对对对。 哇，让你觉得很唬住你了那种。 这就叫一个 dazzler， 就 dazzle 加一个 r。就变成 dazzler， 就是你看的时候你的眼睛都花了，你就哇，然后眼睛变大就看着， 让他眼花缭乱，然后吸引他的注意力，然后 对对， 然后把他唬住了， 这个就对了。所以就是 to dazzle someone 这个用法呢，就是让这个人看到就觉得哇，眼睛都变大了，然后有点发傻了，就哇、这样的感觉， 好厉害哦，好棒哦、 然后就拍拍手，然后这就是 to dazzle someone、 嗯、对， 那这也就是 to impress someone 的意思了， 其实也是了， 嗯，差不多就一个意思了，嗯， 好，这是第五句连读啊。 对，这个是 I think 跟 I， 我们要连读 I think I know how to， 那 how to 呢，这一段他就把 to 弱读成的， OK， how to 就发 how 的， how 的， I think I know how to， I think I know how to dazzle him. Okay? 所以这里大家要多注意的就是这个 to 这个字呢弱读然后浊化了就变成一个 the 的音了 How to 因为 how to 这两个字的词组很常见 嗯， 所以它这个 to 呢就可以就是特别弱然后在最后就可以弱到变成一个 的这个音了 how to、嗯、OK 整个句子就是 I think I know how to dazzle him I think I know how to dazzle him I think I know how to dazzle him I think I know how to dazzle him 对啦就是这样说的 How to dazzle、 嗯、 How to dazzle him Dazzle him 晃眼那聊天是个同学说了、嗯、晃眼、 啊、 很好啊眼睛都花了 对 让他眼花缭乱 对对 可以让他眼花缭乱 这个翻译不错、 啊、我知道我有什么办法让他眼花缭乱、嗯、 对 好 Rachel 就 就 Rachel 听到应该是听到他选了 dazzle 这一个字嗯然后就已经想出他想要干什么他就说 Oh, you're not gonna do a magic trick, are you? 你该不会是又要变魔术吧 对啊他就很了解 Ross magic trick 对 就是变魔术 对而且这是一个就是他说的这个语气呢就特别嫌弃别人的这种语气就是、you're not gonna do a magic trick 不会又变魔术吧 嗯然后 Ross 怎么说呢 他说 No?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是那么幼稚的 怎么可能 不可能、啊、 绝不可能 然后他就走到一边开始把手里的就是那个怎么说他的袖子里的那个 他袖子里面藏了很多变魔术的那种 道具、啊、然后就开始扔了就是不那就不玩这套了 他袖子里面藏了就是那种变魔术那种一个手绢一个手绢连接起来的那种很长的一个条 对 他就开始倒啊倒啊倒啊从袖子里把所有的那些长条全部倒出来以后啪一下扔在旁边了 对、 啊、其实他就是要给教授变魔术 对他本来就是这个就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想法就是哎这样就可以当 keynote speaker 了幸亏 Rachel 在 幸亏 Rachel 在哈乔杉他这一招你不会又变魔术吧 嗯 我怎么可能会变魔术 对啊 这么幼稚的事情然后一边说一边开始倒 就是开始把东西扔 魔术道具拿出来扔 放弃这个想法、 啊、他挺可爱的就有时候你觉得 Ross 就是挺 He's very childish sometimes、 啊、有时候就像小孩一样 yeah, yeah 他就很容易那种就是他就是那种孩子的好奇心的那种样子的 对、 嗯、特别适合当一个科学家 对、yeah. 他的一些行为什么的也很孩子气、嗯、 Yeah, Ross is a dork 又来了这个单词 dork D-O-R-K 好这个时候 Chandler 就开始说话了啊， 他就进来了他就说 Hey guys 大家好 嗯，打个招呼 对大家好然后 Ross 就说 Wait a minute you guys 各位稍等稍等 他就说 Oh, I want to ask you something 我想有件事儿跟你们说、嗯、问一问啊、 嗯、 说一说 I may get to speakAt this paleontology convention. 大家看我们以前万能巨熊学过的、嗯、get to do something. 对 啊 就是有机会。 哎、嗯、我可能会有机会哦、嗯、要在这个恐龙学家的大会上 speak 了发言了。 发言了。And if I do, 如果我要去发言的话、嗯、 I'd love for you guys to come and hear me. 我希望 I'd love for you guys 你们这些家伙们、 嗯、 能够来听我、 嗯、 and hear me 注意这个 hear me 的意思就是来听我 对来听我也可以说 listen to me 这种情况也可以嗯，可是 hear me 也行啊、因为 hear 呢就是听到一个声音 listen to 呢是听内容他们这些朋友呢肯定是听不懂内容的所以他用 hear 还是挺适合的 适合 就是你就听我在那边、就已经够了我就已经够开心了我不要求你们能听懂我说的话可是就要求你们大家都去 在场就行了 对 哪怕打瞌睡 对就像 Chandler 的爸爸也特别就他高中的时候特别 support 他对吧 嗯, 嗯， 所以他就用 hear 这个词还挺适合的 大家知道吗后来真正演讲的时候全都睡着了这几个都睡着了 对啊好可怜可是嗯，已经尽力了 对, 啊对 true friendship 这个时候 Chandler 怎么说呢他就说 I think I can safely say 我想我们能够安全的说 对我能就是替大家安全的说 一下 虽然还没有先讨论我就已经能肯定了就是这个大家都是一致的想法That I can safely say that we all have family issues, work stuff, and or are sick. 好，我们可能有三种事情。第一呢，我们都有一些家庭方面的事宜要去处理。 对 ，family issues。 对 ，family issues。 好，同时我们还有 work stuff。 哎呀，工作上的一些事儿哈，要处理。 对 ，and or， 然后这个 and or 也用的特别就是搞笑，就是 and 就是 以及 也有 or 是或者 要么 对，以及要么 are sick。 要么生病了， 到时候会病了。 哎，到时候会病的。 对， 大致就有这三方面的内容，我们可能去不了。 因为这些都是最常见的一些借口嘛，对吧？朋友要求你去做个什么东西，你就说哦，工作哦，家庭哦，病了，对吧？就是我们平时哎，你周末有空吗？帮我搬个家，然后说哦，是病了。 嗓子哑了， 对， 说不出话来。 那没问题，如果他是正好站在你面前看到你没病，你可以说哦，工作加班，周六得加班，老板就是这样的，哎呀怎么办啊，这个老板辞了吧，可是周末钱辞不了。所以就是大家的借口都是一样的， 差不多都是这三方面的借口。 对，然后 Chandler 就一瞬间就直接把三个都列出来了。 好， 反应很快。 Ross 很无奈地说了一句话， 他就说 It's in Barbados， 会议是在巴巴多斯岛上。 嗯，然后 Chandler 的反应就是 But you come first。 对对，这话还没说完呢， 还没说完， 话音都没落，刚刚说了一个 Barbados， 然后 Chandler 就 You come first， 意思就是说你永远是第一位的， 可是你是我心中第一位的。所以我怎么样剩下别的原因我都还是会想个办法去的。 对， 然后你也听到 Rachel 后面说 I'm in， 我决定 我加入，对， 我加入，我必然会去。 对， 没得说，二话不说，肯定去打 call。 对， 到场，必然到场。 对，一定会的。 你丝毫不用怀疑。 为了你 ，because of you， for you。 所以他这句话呀，But you come first。 But you come first。 这句话也很精彩的。 对啊 ，it's perfect。 意思就是说你第一。 对，所以我们就经常会说，会跟别人说啊。你不用担心，你是第一的 ，OK， 这些你是最重要的。 哎，你的利益是第一位的。 嗯，你是一排最优先的优先级 ，right？ 所以他就 But you come first。那这一段话呢，这个 But 跟 you 呢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搭配，所以它的这个实际发音就会变音了，就变成 But you，OK，、okay? 会有一个 ch 的这个音 ，But you， 所以是一个 ch 的这个音直接进入到一个 u you。But you come first, OK? 所以大家多注意这个变音，然后别发成 but you 或者 but you 的这个发音，这个就很少见了。But you come first. But you， 哎，以后所有的 but you 都得这么读吧？ 可以也有另一个方式，可是这个比较简单，这个常见 ，OK? 就 but you， 你可以以后的都这么读，完全没问题。 行，好。这句话怎么读呢 ？But you come first. But you come first. But you come first. But you come first. 对，这可能不是你先来吧，而是一个我们有学生说你先来，你先来，不对，是 you first。 嗯， 你先，对你先来，你先做。 对你先， 对你先，我觉得你应该先怎么样，所以 you first。 哎，是你先的意思。 可是 you come first 是你是最重要的。 哎， 你是第一的。 哎，今儿全是短句哈、 啊， 新老朋友都可以一起来练一练。 Yeah， 好，我们请 Henry 老师把今天的六句连读给我们做一下示范。 OK， 今天六个句子是 Why are you laughing? Why are you laughing? It's fun. It's fun. Who's making the decision? Who's making the decision? I've a meeting withhim today. I have a meeting with him today. I think I know how to dazzle him. I think I know how to dazzle him. But you come first. But you come first. 好，这是这周的作业了哈。 Okay. 接下来我们把今天学过的情景再听一遍。 Guys, guess who's up for keynote speaker at the National Paleontology Conference? Chris Bailey. Yeah, right. When was the last time he made a submission deadline for an abstract? Well, why are you laughing? Just seeing what it'd be like to be a paleontologist. It's fun. Yeah. So So you're up for keynote speaker? Yeah. Who's making the decision? Professor Sherman. Yeah, I'm meeting with him today. Oh, he's a pretty tough guy to impress. Yeah, well, I think I know how to dazzle him. Oh, you're not going to do a magic trick, are you? No. Hey, guys. Wait a minute, you guys. Oh, I want to ask you something. I may get to speak at this paleontology convention. If I do, I'd love for you guys to come and hear me. I think I can safely say that we all have family issues, work stuff, and or are sick. It's in Barbados. But you come first. I'm there. 对，还得学一个 I'm there。 嗯 ，I'm there。 I'm there。 嗯，好像是 Monica 说的，忘了。 是 Rachel。 是 Rachel 吗？ 对，我已经在那儿了，我要去的。 对 ，I'm there。 不到了，我已经。好，以后啊，像朋友之间交流这些话，觉得大家应该学一学，是不是 ？You come first。 做借口的时候都有，啊，都可以说了 ，right？ 对 ，work stuff， family issues。 您快乐，所以我们快乐。 啊，对，还有这些的，对， 这些都得学会呀，同学们。 嗯， 是不是？好， 嗯， 好，跟老友记学做人。 嗯，对，学做好朋友， 学做好朋友。好，接着精彩的情景就是这样了哈。文化笑点我们也说了。好，接下来开始检查上周的连读的作业了。 好的，上周呢，我们有三句话 ，OK， 都比较长的。第一是 You were 50 minutes late to the class。第二句 Why didn't you just take a cab？ 第三句 I think I figured out a much faster route。 Okay. Route, 对，他说的是 route. 他说的好像是 route. Route 吗？忘了，反正两个都可以。 好，来，我们第一位同学笑笑，来听一下啊。 Why didn't you just take a cab? 啊，这个 don't 要这个didn't 的这个喉音停顿要注意。刚刚我听的是 didn't, OK, 所以不是didn't 这个喉音停顿还是需要有一个顿的 ，OK? Didn't. Mickey, you were 50 minutes late in the class. 嗯，这个不错 ，late 的这个双元音要注意，别发成 later， 是 later。 Roger， I think I figured out a many faster route. OK， 这个 much 的这个发成 many 了，这个就不对。后面呢 ，figured out the 不要加儿化音 ，OK， 是的而不是的。 嗯，叮叮。 I think I figured out a much faster route. 也是 figured out the。的有一点儿化音了，然后 figure 的这个 year 的音没听见，别发成 figure， 是 figure。 好，张瑞娜 ，Why didn't you just take cab？ OK， take 的这个的音丢了，所以你说 take cab， 那就丢了一个字了。然后 didn't 中间的喉音停顿还是没听见，你说的是 didn， 我们要 didn't。 那 cab 好像不是 cab， yeah， 哎，王宏阔。 You were 15 minutes late to the class. Why didn't you just take a cab? Okay. 那个有一点快了，就是第一句的里面很多的原因都没听见了。Okay, 就是太快了，慢一点来。然后 50 的这个的音别发成一个特，不然就听得很像 15 了。Okay. 韩琪 Caddy. You are 15 minutes late to the class. 要注意 50 重音不要放在 D 上了 ，OK， 不然对方会困惑，会听成15 50这样，对方有可能就听成15了 ，OK， 是 50 43% You are 15 minutes late to the class。 也是一样的问题 ，OK， 所以 50 这个语音语调呢，会让对方困惑的 ，50 okay? 好，平凡之路。 I think I figured out a much faster route. OK, 这个不错。Route, 结尾的干脆的停顿要注意，不能发成 route, 这样自然停。然后 figure, 要注意滑动，别发成 gear. Daisy. You were 50 minutes late to the class. 声音太小了啊。 再来一次可以吗？ 声音很小啊，下次要大点声。 You were 50 minutes late to the class. 也是这个 late to the class, 就是这些元音都没有发得饱满。你听一下 ,late to the class, 就 late to the class, 这些的音都得发出来，给清楚一点。 你不读大点声，老师怎么能听得清吗？ 自信一点，自信一点。 www. You were 50 minutes late to the class. 不错 ,50 的这个的音需要发得更饱满一点。刚刚发的是 50.就只是爆了一下而已，没有一个一的音了。 Jenny, I think I figured out a much faster route. OK, root 要注意这个嘴唇的动作，不要发成 ru 的这个音，它得滑动 root 有一个 u。 欣然 I think I figured out a much faster route. OK, figure 要注意滑动 OK, gear、 Pam I think I figured out a much faster route. OK, route 也是这个要注意嘴唇的滑动 root 就是为什么写的 route、因为更简单一点。 柚子 Why didn't you just take a cab? OK, cab 的这个 b 不要 OK, cab cab 不要 b cab 没有那个哈。 对 Maggie, I think I figured out a much faster route. Okay, think I 要注意别发成开开，英文不存在 I 的这个音，是 kai. Okay, 滑动。 提前补货。 Why didn't you just take a cab? 这个发音是不错的，可是太一字一顿了。Okay, 所以就是要注意气流得一致的说一句话。 LJ, I think I figured out a much faster route. 这个说的非常好听，就没有什么问题。 好的，Bill, Why didn't you just take a cab? Didn't 的这个喉音停顿要多练习，因为还是听成 din din， 我们要 din din、 云帆 You are 15 minutes late to the class. Late 双元音发成了 let let， 这个是一个 a e 的音。OK, Sunny, What? You were 15 minutes to the class. 15 minutes 是什么？来， 再来一次。 You were 15 minutes the class. 丢了几个字，慢一点来，别着急。OK， 字儿都掉了。 然后第一个字是什么字啊 ？Wow, I don't know. 可是是 you were 15 minutes， 然后 late to， 感觉 late 这个字给丢了。 没有， 不能丢字儿，尤其是关键字，这是迟到的这个字丢了。OK， 怎么练的啊？这要提出严肃的批评。 太着急了，可能，然后就 字都念错了， 丢了一个字。 看看这个，小灰灰。 Why didn't you take a cab? OK， 要注意这个 Why didn't you just take a cab? 丢了 just 这个字，然后 take a cab， 不要 take a cab。这样，这个云语调有一点就多了 ，OK， 平一点说会比较好 ，OK。 清水成月 ，Why didn't you just take a cab？ Didn't you？ 注意嘴唇的动作，刚刚是啾这样 ，qiu 结尾嘴唇要嘟起来 ，qiu。 星期八找你玩。 I think I figured out a much faster route. I think I 后面不要加一个的音 ，OK。I think I figured，OK、okay?。 孙文文。 You were 15 minutes late to the class. Late the 不要发 late to the. OK, 这个 to 的这个音是会导致一个很重的口音。 Linda, I think I figured out a much faster route. Route 结尾呢要有一个干脆的停顿。你刚刚说的是 rule、这个自然停呢，对方就很容易误解了。 呀 You were 15 minutes late to the class. Why didn't you take a cab? 这个不错 OK, 50 minutes 这个 minutes 要注意别发成 me 不是一个 e 的音，舌头要低一点 Minutes 21世纪离 I think I figured out a much faster route. Route 发成了 没有听到这个 r 的音，所以要注意这个舌头要往后卷，发一个 r 的音。 Kathy, I think I figured out a much faster route. Figured out the 这个 the 的音不能有儿化音，是 the. OK， 舌头不要卷。 艾杰 ，Why didn't you just take a cab？ 每一个音节都念出来了，然后念出来的发音是对的，可是没有一个整体的感觉，你气流要控制啊。 梁生 ，I think I figured out a much faster route. 这个学生的发音非常好听，可是 think 不能就是发成一个嘶的音，你的舌尖得碰到上齿 I think OK Pansy Why didn't you just take a cab? Take a 不能发 take a take a 要连读 take a Amanda You're 15 minutes late to the class 50发成 few 的了这个发音区别太大了 50 而不是 few 的 OK 好的吴杰 Why didn't you just take a cab? OK, why didn't you? 重音是 why, OK? 然后 cab 呢也不要加 cab, 这样这个云语调呢就不太适合这个疑问句的问法。 Olivia, I think I figured out a much faster route. Much faster route. 这个注意一下这个结尾的 route, 嘴唇要开头放松，然后在结尾读起来 root。 嘟嘟， I think I figured out a much faster route。 figured out 的这个的这个音节要再饱满一点，刚刚有一点弱了， figured out 的这样的发出来。 麦克米伦， You were 50 minutes late to the class。 Late to the class 多加了一个什么音节了， late to the class， 这个 v 的音就多了，然后 late 要注意是一个双元音啊。麦克米伦， 麦克米伦，注意啊， 说了好几次了。 下音。 You were 50 minutes late to the class。 You were， 这个别发成窝 ，OK， 这是一个中式的发音。Were 只是一个二的音，一二三的二。 西柚。 I think I figured out a much faster route。 Figured， 你加了一个后鼻音了，变成 finger 了，然后就变成手指了。Figure 是一个 e 的音，没有鼻音。 Jenny。 You were 50 minutes late to the class。 这个发音非常好， late 的双元音结尾的一需要再饱满一点。 好的。汤圆。 I think I figured out a much faster route。 这个挺好的， much 的这个的音有一点偏向于一个妈啊的音了，是一个是一个三角的 方南。 I think I figured out a much faster route。 figured out 的不要加儿化音， OK， 不要嘚了。然后 think 的 th 音舌尖要碰到上齿， think。 Jesse July。 I think I figured out a much faster route。 route 的这个开头的部分呢，嘴唇要撅紧一点， OK， 然后再放松，然后再读起来，这个 route 的这个发音有点难。 好的。 韩月雅。 I think I figured out a much faster route。 也是 think 的这个问题，舌尖要碰到上齿，别发成 think。 好的。再来一个啊，平静。 I think I figured out a much faster route。 这个特别好，非常好。 特别好， 对， 非常好， 没有问题。 好，再来听一个归零者文明。 I think I figured out a much faster route。 这个刀的这个节奏太慢了，重音也太重了。I think I figured out a much faster route。重点是 much 跟 route。OK， 所以这个 DAO 的这个呢稍微减少一点就 OK 了。 好的，今天我们的课堂纠音呢就到这里了，主要是紧着一些很多第一次参加的新发的同学，让大家都有机会呢让老师纠纠音啊。咱们的老同学呢继续练习，期待有一天你们在课堂上的表现老师只有一个字 perfect。 perfect。 好，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老友记。咱们下次再见。 OK， 拜拜。 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外语三百句。